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9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3-14破次善现，如作是说，又如虚空，前后中迹皆不可得。大乘一耳，前后中迹皆不可得。如是乃至三世平等，超过三世，故名大乘者。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随者何？过去世，过去世空；未来世，未来世空。现在是现在是空，三世平等，三世平等空，超过三世，超过三世空，大乘大乘空，菩萨菩萨空，何以故？善现，空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广说乃至百千等相，是故大乘三世平等，超过三世。善现当知，此大乘中等不等相，俱不可得；贪不贪相，嗔不嗔相，痴不痴相，慢不慢相，亦不可得。如是乃至善非善相，有迹无迹相，有漏无漏相，有罪无罪相，杂染清净相，世间出世间相，有染离染相，生死涅槃相，亦不可得。常无常相，苦非苦相，我无我相，净非净相，极净不极净相，远离不远离相，亦不可得。欲界超欲界相，色界超色界相，无色界超无色界相，如是等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大乘中诸法自性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蕴乃至时蕴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蕴乃至时蕴自性皆空。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蕴乃至时蕴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蕴乃至时蕴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蕴乃至时蕴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自性皆空。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处乃至法处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处乃至法处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处乃至法处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处乃至法处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 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处乃至法处，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界乃至意界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界乃至意界自性皆空。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界乃至意界皆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界乃至意界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界乃至意界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界乃至法界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界乃至法界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界乃至法界皆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界乃至法界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色界乃至法界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皆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乃至意处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地界乃至十界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地界乃至十界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地界乃至十界皆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地界乃至十界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地界乃至十界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因缘乃至增上缘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因缘乃至增上缘自性皆空， 空中过去未来现在因缘，乃至增上缘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未来现在因缘乃至增上缘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未来现在因缘乃至增上缘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未来现在无明乃至老死，过去未来现在无明乃至老死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未来现在无明乃至老死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未来现在无明乃至老死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未来现在无明乃至老死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过去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未来现在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未来现在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过去未来现在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未来现在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未来现在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未来现在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未来现在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过去未来现在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未来现在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未来现在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未来现在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未来现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过去未来现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未来现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未来现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未来现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未来现在八解脱九次第定，过去未来现在八解脱九次第定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未来现在八解脱九次第定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未来现在八解脱九次第定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未来现在八解脱 九次立定自性可得啊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自性皆空。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即喜地乃至法云地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即喜地乃至法云地自性皆空。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即喜地乃至法云地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即喜地乃至法云地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即喜地乃至法云地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五眼六神通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五眼六神通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五眼六神通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五眼六神通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五眼六神通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皆空，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 何况空中，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自性可得。善贤当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一生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一生乃至如来自性，皆空。空中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一生乃至如来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一生乃至如来皆即是空，空性亦空。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何况空中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一生乃至如来自性可得。以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不可得故，不辞善贤。前后中际色蕴乃至时蕴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色蕴乃至时蕴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色蕴自性乃至时蕴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色蕴自性乃至时蕴自性可得。佛此善现，前后中际眼处乃至意处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可得。不辞善现，前后中际色处乃至法处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色处乃至法处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色处自性乃至法处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色处自性乃至法处自性可得。不辞善现，前后中际眼界乃至意界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眼界乃至意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眼界自性乃至意界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眼界自性乃至意界自性可得。复次善现，前后中际色界乃至法界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色界乃至法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色界自性乃至法界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色界自性乃至法界自性可得。佛此善现，前后中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眼识界自性乃至意识界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眼识界自性乃至意识界自性可得。复次善现，前后中际眼处乃至意处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眼处自性 乃至一处自性，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眼处自性，乃至一处自性可得。复此善心，前后中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可得。不此善行，前后中际地界乃至十界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地界乃至十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地界自性，乃至十界自性，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地界自性，乃至十界自性可得。不辞善心，前后中际因缘乃至增上缘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因缘自性，乃至增上缘自性，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因缘自性，乃至增上缘自性可得。不辞善心，前后中际无明乃至老死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无明乃至老死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无明则性，乃至老死则性，皆不可得。悲过，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无明自性，乃至老死自性可得。否则善行，前后中际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不施波罗蜜多自性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不施波罗蜜多自性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可得。复次善行，前后中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四念住自性，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四念住自性，乃至八圣道之自性可得。复此善行，前后中际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自性可得。不辞善行，前后中际空无相无缘解脱门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 前后中际空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空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可得。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八解脱九次的定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八解脱九次的定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八解脱九次的定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八解脱九次的定自性可得。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净观地自性乃至如来地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净观地自性乃至如来地自性可得。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即喜地乃至法云地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即喜地自性乃至法云地自性皆不可得。可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即喜地自性乃至法云地自性可得。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可得。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五眼六神通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五眼六神通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五眼六神通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五眼六神通自性可得。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如来实力自性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如来实力自性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可得。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可得。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，三际平等中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可得。复次善心，前后中际一生声闻独觉菩萨如来 皆不可得。三际平等中，一生乃至如来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平等中前后中际一生自性，乃至如来自性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平等中平等性尚不可得，何况平等中有前后中际一生自性，乃至如来自性可得。以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不可得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精勤修学，三际平等，速能圆满一切之智。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三际平等大乘之相。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大乘相中，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，速能证得一切之智，穷未来际，利乐有情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善哉善哉，如来近者善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如是大乘之意。如是大乘最尊最圣，过去菩萨摩诃萨众于此中学，已能证得一切之智，未来菩萨摩诃萨众于此中学，当能证得一切之智。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于此中学，现能证得一切之智。是故大乘最尊最圣，能为菩萨摩诃萨众一切之智，真圣所依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过去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众皆以大乘精勤修学，速能证得一切之智，穷未来际，利乐有情。是故大乘最尊最圣，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诸菩萨众当勤修学。儿时满慈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先教尊者善现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今何故？乃说种种大乘之意。儿时善现即白佛言：我从前来所说种种大乘之意，将无违越所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我告善现：如从前来所说种种大乘之意，皆顺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违越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善法、菩提分法、若声闻法、若独觉法、若菩萨法、若如来法，如是一切，无不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一切善法、菩提分法、若声闻法、若独觉法、若菩萨法、若如来法，如是一切，无不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若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；若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；若四定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；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；若八解脱九次第定；若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；若即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；若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若无眼六神通；若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若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；若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善现当知，诸如是等一切善法、菩提分法、若声闻法、若独觉法、若菩萨法、若如来法，如是一切，无不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 善现道之。若大乘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那指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色蕴，那指识蕴。若眼处，那指意处。若色处，那指法处。若眼界，那指意界。若色界，那指法界。若眼识界，那指意识界。若眼处，那指意处。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那指意处为缘所生诸受。若地界，那指识界。若因缘，那指增上缘。若无明，那指老死。若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若善法、不善法。若有记法、无记法。若学法、无学法。非学、非无学法。若四念住，那指八圣道之。若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若八解脱、九次第定。若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。若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；若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；若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若五眼六神通；若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若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；若一切智、道想智、一切相智；若善法、非善法；若有记法、无记法；若有漏法、无漏法；若有为法、无为法；若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；若苦集灭道圣地；若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；若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；若断界，乃至无为界；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；若佛所觉所说法律；若菩提；若涅槃，如是等一切法，皆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，无色，无见，无对，一相，所谓无相。由此因缘，如从前来所说种种大乘之意，皆顺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违越。所以者何？大乘不异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；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异大乘。何以故？若大乘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；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异大乘。何以故？若大乘，若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不异大乘。何以故？若大乘，若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八解脱、九次第定。八解脱、九次第定不异大乘。可以过？若大乘，若八解脱、九次第定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过。大乘不异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。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不异大乘。可以过？若大乘，若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过。大乘不异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；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异大乘。何以故？若大乘，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；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异大乘。何以故？若大乘，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不异大乘。何以故？若大乘，若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五眼六神通；五眼六神通不异大乘。何以故？ 若大乘若无眼六神通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苦集灭道圣地，苦集灭道圣地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苦集灭道圣地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断界乃至无为界，断界乃至无为界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断界乃至无为界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善法非善法，善法非善法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善法非善法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有记法无记法，有记法无记法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有记法无记法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有漏法无漏法，有漏法无漏法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有漏法无漏法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世间法出世间法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世间法出世间法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有为法无为法，有为法无为法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有为法无为法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大乘不异蕴处界等，蕴处界等不异大乘，何以故？若大乘若蕴处界等，其性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善现道之有此义故，如从前来所说种种大乘之意，皆顺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违越。若说大乘，则说般若波罗蜜多；若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则说大乘。如是二名，亦无异故。卷第495。